有目击者话，事发时桥面突然喺中间断开，跌落河嘅唔少系妇女同儿童。有报道就话，当时桥上挤满趁节庆活动到当地观光嘅旅客。当地传媒引述官员话，喺河中搜救生还者嘅行动持续进行。呢座吊桥位于莫比地区嘅麦丘河上，已经有大约百年历史，最近经过修葺，本月26日重新对公众开放。事故原因可能是桥面负荷超出桥梁承载能力。总统穆尔木及总理莫迪先后表示哀悼，慰问遇难者家属及伤者。古吉拉特邦政府承诺发放抚恤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包括总统普京在内的领导层已经准备好同西方对话，强调俄罗斯为舒缓目前的紧张局势，愿意在平等方式下同西方国家进行对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就说，普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的前提是美国愿意聆听俄罗斯关注的事项及重新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克里姆林宫去年12月公布对北约及美国的安全协定草案，两份草案分别是同北约的协定以及同美国的单独条约。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时，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720公里，即是在北纬16.4度、东经11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在过去几个钟头，尼格采取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横过南海中部。受尼格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按照现在预测路径，尼格会在今日稍后进入南海北部，并且同本港保持超过4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早10时，海面会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行山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尼格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进一步靠近广东沿岸，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及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一路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咁先讲亚皆老街天桥先啦。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九龙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封路重开啊。咁但系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西洋菜南街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九龙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啊，头先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嘅桥面，咁而家封路重开，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西洋菜南街对出，咁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亚皆老街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风力楼。较早前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第二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葵涌嘅基本污水处理厂，就系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祖尧村第二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葵涌嘅基本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路来回方向近住资讯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 而家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在新界區清水灣道入清水灣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就慢車，青山公路段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啊來回方向近住珠海學院一帶都係車多，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喺馬場對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車龍就排到去科學園。咁提一提大家啦，較早前咧石蔭有水管急收。梨木道同埋大白田街来回方向都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咁啊搭巴士又好，揸车朋友都要行翻呢一段路噶，就系、是、石荫嘅梨木道同埋大白田街来回方向封路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呢排做咩冇嚟精神？个人仲好似越嚟越肿、啊。 翻工压力大啊嘛，休息唔够，仲成日食零食减压，咪胀咗少少咯。 你不如试下去地区康健中心啦，嗰度有减压课程教你减压，仲可以改善情绪健康噶。 点解你会知道地区康健中心有呢啲活动嘅？ 只要你听住精灵一点逢星期二嘅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唔同地区嘅康健中心同康健站，自然就会揾到适合你嘅服务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31日首尔梨泰院人踩人事故，150多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 特区政府关注南韩人踩人事故，暂未收到港人求助。 新增5210宗确诊，多12名患者离世。 澳门居民一连3天每日快测，需上载至健康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10月3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深水埗，早前有多宗嘅类鼻疽嘅感染啦，源头方面暂时都未能够确认到。其中白田村第10期的重建地盘早前就被验出有对类鼻疽白黑氏菌的 DNA 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早前就公布说跟进其中26名长期病患的地盘工人，就是发现有10个人的血清抗体测试呈阳性，但就说他们过去一年都没有曾经出现一些严重的感染，近来都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征的。话相信他们过往可能在接触带有类鼻疽病菌的泥土或者污水期间受到无症状感染。另外昨天有线的报道提到地盘早在上年已经有员工在那里做事，怀疑接触到一些地下水之后是感染的。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有关于类鼻疽的进展。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早晨。 早晨，小文。 早晨，林医生，先讲类鼻疽最新的情况啦。头先就提到其实上个礼拜二咧就公布咗新增3宗呢个类鼻疽嘅确诊个案，之后几日都未见再有一啲新嘅感染啦。咁点评估嗰个发展，可唔可以话暂时嗰个传播叫做中断咗，定系点咧？你嘅睇法系点啊？呢个？ 要繼續觀察嘅，因為類鼻疽係一個細菌感染啦，佢存活喺呢個細菌存活喺環境度，即係主要係人同埋環境之間嘅接觸，而有機會喺一啲高危群組即係致病。咁佢有個特性就係個潛伏期咧，雖然話即係大部分係1至21日，咁即係講緊係幾個星期之內啦。咁但係有個別人士嗰個潛伏期都可以比較耐嘅，即係可以係幾個月。甚至有啲即係極端嘅個案，即係幾年之後或者多年之後先發生都有，咁所以可能係要 仲要繼續觀察一段時間先至肯定咗冇會相關嘅個案出現。 嗯，頭先提到衛生防護中心咧，佢哋聯同港大喺白田村嗰重建地盤咧，跟26名嘅患有慢性疾病嘅工作人員做嗰個類鼻樽嘅血清測試，就話十個人咧有對類鼻樽嘅抗體呈陽性。其實代表啲咩？係咪即係代表呢十個人係曾經感染過咧？ 如果佢嗰、那個抗體個報告係真確，即係陽性，係維持一個數字都係比較高嘅時候咧，咁相信因為亦都喺個地盤泥土嗰度揾到即係呢個細菌啦，咁我估相信真係同呢個地盤嗰、那個即係泥土受污染嘅機會都有幾大關係。咁事實上睇翻以往一啲類鼻疽嗰啲研究咧，我哋見到其實類鼻疽嘅感染，即係話人我哋接觸咗個細菌咧。唔係一定會發病嘅，有啲個別嘅報告咧，曾經出現過就話，譬如話可能超過4000宗嘅即係暴露嘅事件咧，先會可能先有一次嘅一個出現一個疾病一個嚴重嘅一個情況。咁即係話咧，有好多啲年紀較輕啊，特別係細路仔或者係健康狀況良好，冇任何慢性疾病嘅人士咧，其實佢接觸嘅細菌其實係未必會致病嘅。咁相反一啲即係比較身體差啲咧，就可能出現啲好嚴重嘅疾病。 不過今次呢26名咧，就係有慢性疾病嘅工作人員嚟嘅。咁但係都係得十個人係有一個嘅抗體陽性咧，而佢哋過去一年都冇一啲嘅嚴重感染，亦都冇近嚟冇出現一啲任何病徵。咁就同你頭先講嘅情況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哋係一啲即係叫做慢性疾病或者叫長期病患者嚟噶嘛。點解可能感染咗之後都未見話可能出現一啲嘅症狀咁樣咧？ 我接觸個細菌之後咧，即係除咗本身嗰、那個人士本身嘅健康狀況、身體狀況，去決定有冇一個嚴重嘅疾病咧，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另外因素就係話佢接觸個細菌。到底個數量有幾多？即係呢個都好重要。譬如少嘅數量同多嘅數量個分別可能好大。第二咧就係嗰個細菌本身嗰個致病性嚇，咁變咗呢三個因素嗰個互動上邊邊個比例多啲嘅時候咧，咁就會變咗我哋到底會唔會觀察到啲疾病出現？另外就當然亦都係相關附重有一個就係佢嗰個傳播傳染即係感染個接觸個細菌個途徑，譬如到底透過皮膚啦飲用咗受污染嘅水源啦，定係話即係透一啲受污染咗空氣，即係直接吸入個肺部，咁可能都會導致到佢嗰個實際嗰個臨床嗰個病徵病狀會唔同。 頭先提到話可能有一啲都係感染咗，但未必係一個病徵度睇到出嚟嘅。其實所謂無病徵感染喺類鼻疽嚟講，個比率係幾多嘅？ 好似啱啱講，即係有啲都係做抗體研究的一啲報告咧，就係譬如話可能幾千宗先有。一宗係會治病咁樣，咁但係你話有冇一個好準確嘅數字去睇翻，譬如無症狀咁，因為好多時候呢類鼻疽個案都即係發生喺一啲所謂發展中國家啦，咁亦都係甚至係發展中國家裏邊一啲比較郊區嘅地方，咁所以好多時候發現咗個案都未必真係有一個好即係正式嘅統計或者係研究啊，咁變咗係呢個粗略估算，我相信其實都有即係一定數量嘅一啲無症狀感染，其實係接觸過個細菌嚇，甚至冇造成感染都唔出奇。 OK， 尋日喺有線新聞咧報道啦，提到話有喺曾經喺地盤工作嘅感染過類鼻疽嘅一啲康復者，就喺訪問度提到話曾經用過地盤嘅地下水去漱口即係朗口啦、洗面啦同埋抹身等等嘅呢啲嘅動作算唔算高危？所謂地下水又係咪一啲叫滋養到呢一個嘅類鼻疽嘅一啲嘅溫床咧？容唔容易喺地下水嗰度出現嘅咧？又 絕對高危嘅，即係聽落如果嗰、那個即係形容係咁樣，因為其實呢個類鼻疽嘅細菌咧，佢比較中意存活喺一啲泥土嗰度啦，即係特別係一啲就唔係表面泥土，可能講緊譬如話喺表面30至60厘米左右，咁佢特別係活躍。咁如果佢係更加有啲比較適當嘅一個即係條件啦，即係可能係講緊泥土嘅種類啊，或者係佢個酸鹼度啊、鹽度啊、濕度啊，即係如果所有嘢都係吻合嘅話，咁佢可能嗰個細菌喺某個泥層咧係會好可以好活躍。再加上譬如有時暴雨過後啊，暴風過後，可能令到嗰、那個即係細菌喺比較深層嘅泥土嗰度，可能去咗啲表面嘅嗰個泥土個泥層嗰度，咁變咗有機會容易接觸到即係我哋一啲容易受影響嘅一啲人士啦。咁如果你直接飲用，啱啱都提過。 雖然話可能大部分以往一啲傳播途徑係經由皮膚或者係吸入啲空氣，咁但係就其實飲用一啲受污染水源係的而且確都可以造成一個感染，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方面。 嗯，有冇話其實深層嘅泥土係比較多呢啲類鼻疽即係會感染到類鼻疽嘅呢啲菌啦？同埋如果個源頭係真係同地下水有關係嘅，可以有啲咩做咧？ 咁嗰、那個啱提過，即係嗰個類鼻疽細菌就一般喺30-60年咪喺度最活躍啦，所以都係底層少少啦，相對嚟講嚇。咁就亦都係即係同温度有關嘅嚇，咁可能即係早前嗰、那個譬如夏天嘅天氣比較熱啲，都可能有關係嚇，又或者係暴雨嘅季節。咁當然你有咩可以做就，當然我估第一時間即係大家即係無論我估任何有冇慢性疾病生狀況點樣都唔應該即係譬如喺呢啲即係有機會受呢啲細菌污染嘅泥土附近飲用一啲生水啦。咁即係就算唔係講呢個類鼻細菌，亦都有其他病原體可能會即係感染到，所以即刻要即係停止去。即係呢個行為啦，咁就算譬如用嗰啲水去做其他嘅一啲動作，咁譬如就算係譬如洗面啊，譬如就算係用啲水去做即係所謂漱口啊、刷牙，咁都要絕對要避免。所以如果本身個市民係有啲慢性疾病，特別係譬如糖尿病咧，咁要更加要小心。 而家就衛生防護中心話安排呢十個即係。對於呢個類鼻疽嘅病菌嘅抗體陽性嘅人士咧，喺公立醫院度再做進一步嘅臨床評估啦。咁你自己覺得要點樣再跟進咧？或者使唔使再擴大做血清測試嘅範圍？即係除咗一啲嘅地盤嘅工人或者做嘢嘅人之外，其他嘅範圍又需唔需要擴大咧？點樣可以繼續追蹤揾翻個源頭咧？ 如果個有相關人士係真係完全冇任何病徵病狀嘅話，咁我相信佢真係可能。是只有一個無症狀感染啦。咁當然，你最啱提過有機會有個潛伏期可以好長，即係佢未發病嘅，咁理論上都可以嘅。咁類鼻疽如果經過唔同途徑去造成嘅感染，嗰個病狀可以唔同嘅嚇。譬如皮膚可能明顯啲會知道有啲隆腫啦。咁但係如果係經由即係飲用一個受污染水源咧，佢有可能有短暫譬如話出現一個細菌血液裏面嘅時候咧，或者經由淋巴嘅管道咧，其實佢可以去到身體某個地方嚇。咁有啲情況就可能造成嘅病徵病狀冇明顯或者未發出嚟，咁有個正式嘅評估咁就更加好咯嚇。咁係。 好，同阿林偉信醫生傾到呢度先，有關於類鼻疽呢一個。咁林偉信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醫療人手方面，施政報告就話提到咧政府會探討唔同嘅方案咧，確保公營醫療系統咧有足夠嘅人手，包括咧要求合資格嘅醫護喺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一定年期。早前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喺訪問都提到話。這個嘅公營醫院嘅人手流失比較嚴重啦，正研究強制醫護人員需要喺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一定年期，不限醫生，就涵蓋所有合資格本港執業醫療相關專業，包括啲咩咧？護士、物理治療師以及職業治療師等等呢啲嘅專職醫療嘅人員，亦都話會諮詢持份者啦。咁但係實際究竟嗰個服務年期係點咧？就話未有定案嘅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请另一位嘉宾，有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教授。早晨， 早晨，赵立文。 早晨，刘泽星教授，点睇施政报告同埋局长讲话，即系有一啲叫做强制嘅方式啦，一啲医护人员咧喺公营嘅医疗系统要做一定嘅年期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做法咧？ 其实咧，而家我哋睇翻，譬如话系呢几年嘅毕业生咧，佢哋毕咗业之后有几多人咧系继续留喺医院管理局嗰度做嘢咧？其實我哋睇到，即係我，因為我之前係呢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嘅主席啦，咁亦都係睇到每一年我哋有幾多嘅同事咧係會做到院士嘅。睇翻轉頭咧，平均咧每一年嘅畢業生咧，大概有70%到咧，佢係會繼續係呢個接受呢個專科培訓，係然後做咗我哋嘅院士。咁即係點解咧？就係話咧，大概70%到嘅醫生咧，佢哋畢咗業之後咧。都會繼續，因為培訓一定喺呢個醫院管理局嘛，咁就喺醫院管理局嗰度繼續做。咁佢哋因為培訓嘅平均嘅年嘅長度咧，大概都係至少都要做完實習之後再加6年，大部分可能再加多1至2年咁嘅樣。咁其實我哋已經講緊即係 好多嘅我哋嘅畢業嘅生咧，就係、是、已經喺醫院管理局咧係做咗一段嘅時間嘅。咁佢哋即係做咗專科之後，可能仲會再多幾年係攞多啲經驗。咁其實我哋嗰個嘅同事都已經係服務唔少年期嘅。咁我諗最緊要，我諗就係要睇下究竟咧有嗰大概二三十個 percent 嘅畢業同學。佢點解唔再接受呢個嘅專科培訓？咁亦都另外嘅就係我哋講緊好多我哋所謂嘅公營嘅醫療服務，究竟係咪淨係喺呢個醫院管理局咧咁嘅樣？咁我諗施政報告亦都講得好清楚嘅，就係話咧，我哋好希望咧會發展呢個嘅基層醫療同埋呢個家庭醫生呢個嘅服務。咁呢一啲亦都係可以一個嘅。公營嘅醫療服務嚟噶嘛？咁我哋係咪可以咧係同就係呢二三十個 percent 嘅同學畢咗業之後變咗同事啦？佢哋點解係唔留喺醫院管理局？我哋可唔可以利用佢哋咧係？或者佢哋想做全科醫生啦，或者佢哋有其他嘅發展啦，咁樣係喺嗰度嚟到服務我哋嘅市民咧。咁、 okay. 首先兩個問題，先你提到話，即係點解佢哋即係畢咗業之後唔繼續接受嗰個專科培訓啦？你哋嘅分析係啲咩啦？同埋如果你而家已經大部分啦，七成人已經係有六年嘅喺度專科嘅培訓，係咪如果日後要鎖即係喺呢個公營嘅機構嗰度做一定年期，應該係要多過六年咧？又？ 第二個問題咧，我即係唔知道局長佢嘅諗法係咩嘢，即係我只係想講嘅就係咧，因為就係咁多嘅醫生，佢哋都做咗專科培訓噶啦，已經根本會喺依個醫院管理局都做好長嘅年期噶啦，咁樣究竟所謂鎖係點樣鎖幾耐咧？咁反為係即係我哋係點樣可以盡量利用，唔係利用嘅，盡量係利用我哋其餘嗰啲唔受培訓。而是可能會希望做全科醫生啊咁嘅樣，佢點樣可以利用佢哋嘅專長？同埋亦都當然啦，喺醫院管理局，我哋佢未必想繼續喺度嘅原因，可能係亦都因為醫院管理局呢幾廿年嚟都係自己太過成功啦，因為做得太好咧，就吸引咗好多好多嘅病人。我哋喺我哋嘅醫療發展亦都係做得好好。咁病人得到好廉價嘅服務，亦都係咁就會越嚟越側重咧，係醫院嘅治療，就忘記咗我哋喺社區嘅治療。咁、呢個我哋應該係要盡量咧係撥翻去個社區嗰度咯。 你覺得如果真係要強制即係啲醫護人員喺公營機構做一定年期咧，有啲講法話會唔會反而令到啲學生未必？即係想讀醫科或者其他醫療職系嘅意欲會咁強啦。另一方面，有啲前線嘅醫生都話，其實點解要離開公營醫療系統呢？主要嘅原因就係本身公營醫療系統嘅工作環境太差，係咪應該針對呢一點改，而唔係話即係用一啲強制嘅方式要佢哋留喺公營醫療系統呢？ 我自己嘅睇法嘅就係公營系統究竟係咪淨係等於呢個醫院管理局？嘅服務咯，咁就係所以就係政府佢個政策嗰個公營嗰個醫療服務係點樣擺係好緊要嘅，即係佢如果我哋係而家我係好開心嘅，聽到政府話我哋係會發展呢個基層醫療，呢個因為公營系統，咁如果我哋有啲同事畢咗業之後係會去嗰度嘅話咧，亦都一定可以幫到香港嘅市民嘅。 改善嗰個工作環境係咪其中一個留人嘅關鍵？ 改善工作環境當然係醫院管理局而家嘅真係個病人好多啦。亦都因為我係醫院管理局大會嘅其中一個成員嚟嘅，亦、都好清楚咧。醫院管理局咧喺呢幾年咧係即係做緊好多嘅嘢，希望係等同事有晉升嘅機會啦，等同事有譬如話上車買樓嘅借嘅款項啦，亦都係盡量係減低呢個嘅工作嗰個嘅 workload 同埋即係令到個流程係會順暢啲啦咁樣，呢啲好多都喺度做緊。 你本身都係港大醫學院院長啦，有冇話睇到收生方面近年？在即學生人數可能少了的時候，或者考生人數少了的時候，那個質素方面有看到是怎樣？ 質素我哋睇下又點樣為之質素啦。第一嘅就係佢哋嘅分數嘅質素啦。如果你話即係考試喺 DSE 又好，佢哋嘅 IB 又好 ，A level 又好，其實咧我睇到兩間醫學院呢幾年收嘅生嗰個嘅成績係冇認真下降嘅。咁如果係嗰、那個呢一、這個方面咧，就似乎我哋都係可以穩定住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咧，慢慢咧，真係我哋香港嗰個嘅情形係想讀醫科嘅同學咧，係會多咗好多嘅選擇啊！除咗我哋香港兩間醫學院之外咧，而家我哋會有世界百大、一百大啦，亦都有唔同嘅途徑可以翻嚟香港係執業啦咁嘅樣。咁我相信咧，慢慢咧，我哋嗰個嘅同學係選擇多咗，咁入兩間醫學院嗰個嘅競爭就會亦都大咗啦。咁我最緊要嘅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去入咗嚟之後咧，係盡量訓練得到佢哋係將來可以做到自己去學習，自己去呢個係做到一個嘅服務好嘅市民嘅醫生。 OK， 好啊，唔該曬劉澤星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劉澤星教授係港大醫學院院長，其中咧就討論就有關於施政報告啊，話研究咧係咪要求合資格嘅醫護喺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一定年期，不過究竟係幾長咧，暫時都未有定案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至今朝早十点。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尼格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移向南海北部。天文台话尼格喺过去几个钟头采取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横过南海中部。受尼格及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風勢逐漸增強，提醒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澳門再確診一宗新冠病例，34歲女患者是賭場莊可個案維豐大廈的住戶，她在最近兩個月沒有做過核酸檢測，沒有離開過澳門。她昨日因所住的華麗新村一座列為紅馬區，所有住户需接受管控，接受隔离观察而接受检测，结果呈阳性，暂时未有任何症状。他及同住人士都被安排到高顶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治疗及接受医学观察。南韩首尔市长吴世勋说将会同中央政府商讨将整个首都地区划为特别灾难地区，以获取各种支援，应对前晚在梨泰院发生导致多人死伤的慢性节派对人踩人事故。吴世勋视察事发现场后说需要进一步讨论有关计划，又说当整个首都区被划为特别灾区时，必须设法令到受事故影响人士，即使不是首尔居民亦可得到所需的支援。人踩人事故发生之后，吴世勋缩短欧洲访问行程，赶回去南韩参与善后。较早时，总理韩德珠在中央政府首尔办公室举行紧急对策会议后表示，将梨泰院所在的首尔龙山区划为特别灾区，政府会为遇难者家属及伤者提供必要援助，包括抚恤金、殓葬费及治疗费用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有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時，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720公里，即是在北纬16.4度、东经11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在过去几个钟头，尼格采取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横过南海中部，受尼格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尼格會在今日稍後進入南海北部，並且本港保持超過400公里的距離。 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朝早十点，海面会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行山的市民亦都应请留意天气变化。尼格会在星期二及星期三进一步靠近广东沿岸，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及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呢一段路都系慢车，排到去风力楼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黄大仙中心咧，至到风力楼嗰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就慢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珠海学院一带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就在科学园对出。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在油塘的高超道高超道来回方向近着大本营的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14号 H33 号和214号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和港珠澳大桥主桥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的。较早前青屿干线都实施强风措施，有车速限制管理，现在就已经取消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来官员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怎样跟公众解释？ 香港有什么空间呢？ 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补充？ 不止我们问，你们都有份。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 早晨，蔡爷，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咧。 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 社会上咧都要有一定嘅讨论。 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咧努力当中。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问责。 2022年10月31日。首尔梨泰院人踩人事故，150多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 特区政府关注南韩人踩人事故，暂未收到港人求助。 新增5210宗确诊，多12名患者离世。 澳门居民一连三天每日快测，需上载至健康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時間嚟到8:37，想同大家講下首爾梨泰院嘅呢一個嘅慘劇。喺南韓首爾梨泰院咧，上個禮拜六啊，29號晚咧，就有一啲提早慶祝萬聖節夜晚嘅一啲活動嘅咁。嗱，最終就釀成人踩人嘅事故。咁啊，事發嘅地點咧就係喺梨泰院嘅呢個漢密爾頓酒店後面嘅一條長大約50米嘅巷啊。咁啊，去到昨晚嚟講咧，累計至少造成150多人咧係死亡，超過130人係受傷。當地警方咧就估計當時梨泰院一帶咧係有多達100,000人嘅咁。嗱，成個情況我想請嚟有位嘉賓同我哋講下當地無論喺事發之後啦，同埋當地嘅一啲嘅政府啊市面上面嘅反應係點啊？有駐南韓記者蔡德偉，早晨。 早晨啊，小樂文。 早晨，蔡德偉。頭先講到呢、這個梨泰院嘅萬聖節派對嘅事故之後啦，而家有冇話當地嗰個成個即係氣氛啊，或者啲市民嘅情緒啊係點樣㗎？你自己觀察到？ 其實我覺得即係韓國嘅全國人民咧都係對今次嘅事件好震驚㗎，因為咧今次就係即係2014年4月號嗰個沉船慘劇之後咧，傷亡情況係即係最嚴重嘅事件啦。咁譬如之前有好多原定計劃一啲嘅萬聖節慶祝活動啊，好多都係已經取消咗㗎啦。咁南韓總統尹錫月咧就即係將呢一個禮拜咧就宣布為呢個全國嘅哀悼日啦。咁所有公共機構咧都係要下半旗致哀咁樣 嘅。嗯，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發生意外嘅呢個梨泰院本身係一個咩地方？係咪主要都係啲娛樂消遣嘅地方嚟？ 其實咧，梨泰院呢個地方咧就好鄰近前美軍基地嘅，咁所以咧嗰度就會有好多一啲即係西式嘅餐廳啊、酒吧啊等等嘅即係啲消遣娛樂場所啦，咁亦都會有好多外籍人士出沒啦，咁可以話咧係即係同香港嘅蘭桂坊咧就好似啊，即係越夜越熱鬧咁樣嘅，咁特別係呢啲大型嘅西方節日啊，好似啱啱嘅萬聖節啊、聖誕節啊或者元旦咧，其實都會有唔少外籍人士啦去到嗰度即系同朋友慶祝啊聚會啊，咁亦都有好多即系年輕人咧都會特別去嗰度咧去感受一下一啲嘅節日氣氛咁樣噶。 嗯，即係佢哋平時夜晚都係人多嘅，定係喺疫情之下根本佢哋嗰啲鋪頭可能都係好似蘭桂坊咁樣少咗啲客噶。又會唔會因為我見話係叫做疫情以嚟啦，即係三年嚟首度係唔需要公眾戴口罩嘅一啲萬聖節活動啊嘛，係今次先特別多定係點咧？ 其實咧嗰度不嬲，週末咧都會即係比較多人，咁平日就即係當然就會靜少少，咁但係都會大家都會趁住週末咧係即係出嚟去玩咁樣樣啦。咁今年咧就估計應該就係會特別多人嘅，因為咧其實即係好似你啱啱咁講咧，就冇口罩啦。咁同埋其實韓國已經冇咗即係一個好似香港冇咗呢個限聚令，就冇限制人數。咁食市同埋酒吧咧，其實都冇咗呢個營業時間嘅限制。咁大家都唔需要戴口罩。咁就係頭先你咁講，就是、三年以嚟首次即係冇曬所有限制，又可以唔需要戴口罩。咁所以好多人啦都應該等咗呢一日好耐啦，咁加上咧南韓咧最近其實已經開放翻呢個觀光旅遊業啦，咁相信除咗係本地人之外，又或者係即係喺韓國居住嘅外籍人士之外啦，咁唔少遊客咧都係即係會趁住萬聖節啦去到嗰度去感受氣氛啊，去玩下咁樣，咁我相信今年嘅聚集人數咧就係比以往其實係更多嘅。 嗯，但呢一個位置過往有冇曾經發生過？就算未去到咁大規模嘅意外啦，有冇發生過一啲類似同人流太多相關的意外嘅咧？又 其實據我所知就係冇嘅。不過即係譬如因為係一啲娛樂消遣場所啦，咁當然就係間唔中可能會有人鬧下事啊，咁樣呢啲零零星星嘅即係事件咁咯。咁但係咁大型嘅意外咧，就真係首次出現嘅。 嗯，暫時喺當地無論係官方公佈啦，定係傳媒自己嘅報導咧，有冇話今次嘅意外成因係啲咩？ 暫時咧都係未有嘅，不過有人估計就係、是、即係第一可能就係嗰、那個內街係比較狹窄啦，咁人數亦都係今年亦都特別多啦，咁就導致咗可能會發生呢個意外啦。第二就係、是、即係有傳媒就質疑啦，可能即係嗰個人流管制啊係做得唔係夠，冇完全冇做過人流管制嘅，即係譬如啦。有傳媒就報道過啦，咁喺萬聖節前夕啦，咁梨泰院隸屬嘅龍山區政府啊，只係即係召開咗緊急會議，咁啊討論一啲即係關於毒品犯罪啊，又或者係啲防疫嘅問題，咁就完全冇討論到，亦都冇估計到啦，會有咁大量人流。 候會出現，而去制定一啲應變嘅措施咁。咁當日嘅利泰地鐵站啦，都係冇人流管制噶。咁相信呢個都可能係意外成因之一。 嗯，但其實講翻今次呢個活動係有人主辦啦，定係只係商鋪自己趁住喺萬聖節嘅節日就有啲推廣咁樣，即係冇一個主辦單位。如果冇嘅話，其實所謂人流管制係屬於係邊個負責嘅咧？有冇一啲報道提到呢一方面？ 其實咧即係利泰園入邊嗰個大型嘅，即係譬如一啲大型嘅節日咧，其實都係冇主辦單位嘅。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係即係人流管制嘅話，其實都係由所以首爾市政府又或者係利泰園佢自己隸屬嗰個區咧去做一啲嘅管制嘅。咁因為冇人主辦啦，咁亦都嗰、那個區嘅政府亦都冇預計大量人流咯，咁所以今次咧都係即係完全係冇人流管制。但係咧，如果係平日一啲即係人流比較多嘅地方，譬如好似示威啊，又或者咧係元旦日佢哋會有個儀式係即係敲鐘嘅夜晚，咁嗰啲咁大型人流出現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有人流管制嘅。咁但係今次咧，你睇完呢件事咧就係冇嘅。 元旦日即係節慶都有嘅，除咗話遊行啊示威之外，節慶過往都有。不過今次呢次事件就唔見有一啲人流嘅管制，係咪咁啊？ 是啦，因为其实佢今次咧都系有一啲交通嘅管制，但系咧因为嗰个地形实在即系十分之狭窄啊，咁同埋咧佢哋又冇遇到咁多人流，人手咧系其实十分不足，咁完全系冇呢个即系预计系有大量人流嘅应变措施咯。 头先都提到话有一啲嘅活动啦，喺事发之后咧都取消咗啦。其实政府方面喺事后个态度同埋有冇其他嘅呼吁咧？除咗话一啲嘅活动取消之外。因為今日都是繼續是萬聖節的日子，有沒有其他的呼籲？ 其實呢，因為今日都是平日，所以呢一般即係大型嘅即係慶祝咧，都唔會喺平日舉行，通常都會喺週末舉行嘅。咁但係咧，因為今次意外嘅關係咧，其實好多大型活動都取消咗啦。咁政府方面咧，其實咧佢哋就即係尋日南韓總統尹正月就出嚟就係會表示咧，係會承諾徹底調查咧事故嘅原因啦，防止會再發生同類嘅事故噶。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即係當地嘅教育部啊，亦都確認緊啦，有冇學生傷亡啦。咁亦都有一個就是說會討論加強譬如學生參加大型活動時是不是要進行安全教育呢，這樣都有這一方面的討論的。 OK， 好，謝謝蔡德偉跟你談到這裡。蔡德偉是駐南韓記者，講到有關於在南韓首爾梨泰院的街頭發生這個人搭人的事故，導致至少是150人是死亡的事件的。大家都關注到在萬聖節都會有一些即多人聚集的活動慶祝活動，香港方面會不會都因為今次的事件而是有一些特別的安排呢，包括在蘭桂坊方面呢？又請兩位嘉賓同我們談談，有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薇，早晨。 是，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張素薇。首爾這個發生這一次的叫做可以叫悲劇啦，業界應該都有很留意啦，係嘛？同警方方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排？尤其是即係呢幾日萬聖節的人流聚集的一啲嘅活動會在蘭桂坊出現，有什麼特別的安排呢？今次？ 是啊，因為我哋聽到即係首爾這個事件都好唔開心啦。咁而即係亦都即係更加提醒到我哋咧，即係話喺舉辦公眾活動嘅時候咧，即係安全嘅重要性。咁雖然即係過往咧，其實我哋過去幾年啦，咁協會咧都舉辦即係多項嘅即係大型嘅公眾活動啊，即係例如話可能除咗萬聖節啦，我哋仲有聖誕節啦，同埋除夕嘅慶祝活動咁樣嘅。咁就我哋都就住咧，即係今次個南韓嘅事件啦。咁其實我哋咧都加強咗咧，即係同警方嗰、那個聯絡啦，咁亦都咧，即係例如話喺現場咧，其實我哋一直咧，即係過往咁多次嘅活動咧，我哋都有一個幾行之有效嘅人流管制措施咧，就喺蘭桂坊嗰度實施噶啦。咁包括咧就係話喺活動期間啦，咁其實我哋就之前咧已經係即係全程係封路嘅，咁咧冇將咧就係成個蘭桂坊咧就即係轉為一個行人專用區啦，咁唔使人車爭路啦。另外咧，我哋亦都係即係做咗一啲單向人流嘅管制啊。 咁等啲人咧唔使對頭相撞啦。咁因為始終亞桂坊係一個即係比較窄，同埋啲街道咧都係即係又長又斜咁樣嘅。咁另外咧一個咧就係、是、我哋亦都會即係由警方嗰邊啦，即係就係全權咧就係、是、管理翻咧我哋現場，即係根據翻人流嘅情況。咁然之後咧就分呢、這個階段咧就實施唔同嘅呢一個封路，即係人流例如話等我哋蘭桂坊場內嘅人數，咁亦都係即係去到一個安全，即係唔會超出安全嘅水平，然後先再放下一批嘅朋友，然後入去消遣啊咁樣嘅。 有冇話限住？其實而家入場入到去蘭桂坊範圍嘅人數係幾多啊？ 其實咧呢一個咧，我哋就即係警方方面咧就應該有相關嘅數字，因為咧我哋係有指定嘅出口同埋入口嘅。咁佢哋喺即係例如話俾市民進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已經有數數嘅，但係可能即係最準確嗰啲咧，我諗都要問翻警方咯。Okay. 我見係咪話會有啲急救站同埋一啲緊急救援通道啊？呢個係加設嘅，係咪往年係冇嘅呢個？ 其實我哋每次咧，即係舉辦啲公眾活動咧，我哋都有準備嘅，尤其是呢啲大型嘅，例如好似萬聖節啊啲咁嘅活動咁樣。咁我哋每次咧都會即係喺例如話今日萬聖節啦，同埋之前我哋都預備，可能都係個高峰嘅人潮高峰。咁我哋咧就特登即係設咗一啲欄杆同埋緊急嘅通道，咁咧就預即係in case 即係有一啲緊急情況咧，都有一個緊急嘅通道啦。咁可以進行啲救援嘅嘅工作咁樣。咁另外咧，我哋咧就亦都會即係全程咧喺活動期間咧，亦都會設立一個救護站嘅。 即係不嬲都有嘅，但係呢個做法係。 係啦，不嬲都有嘅。 O K， 尋日嚟講，蘭桂坊嗰個氣氛點？因為尋日其實都知道，即係尋晚嚟講，其實已經發生咗南韓嘅事件嘅啦嘛。有冇見到啲人流方面係受到嗰、那個事故嘅影響咧？都？ 咁其實即係呢幾日我都喺現場㗎，咁其實呢我哋都即係喺現場嚟㗎啦，咁其實我哋都感受到嗰個萬聖節嘅氣氛好濃烈嘅。咁我哋見到咧就係、是即使你話琴晚啦，咁今日要翻工翻學係咪？咁其實咧到12:30打後咧，其實仲有一啲朋友啦，但係佢都相對比較年輕嘅。咁咧就其實係一對一對咁樣咧，係組隊咧係扮曬萬聖節唔同嘅造型進場啊。咁喺呢一度咧，咁我哋都覺得即係人流咧相對咧星期日咧係比星期六係少嘅。咁但係我哋嘅考量咧，就可能就係話，因為始終星期日第二日就要翻工翻學啦，咁星期六咧應該係一般咧就可能提早預早慶祝咁樣啦。 預計今晚咧因為聽日都係要翻工翻學日子啦，預計今晚嘅情況會點啊？ 其實咧即係今晚咧，我哋都預計我哋都覺得應該係同周日相約嘅。係啦，即係同翻昨晚相約，因為始終星期二都係要翻工翻學。 整體嚟講咧，就你覺得蘭桂坊嘅生意係點咧？因為嚟緊禮拜四就會再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話解除嗰啲酒吧嘅營業時間啊等等。咁啊，換言之，其實呢幾日都係仍然係限住喺2:00嘅咁。整體嚟講，嗰個生意又點？會唔會嚟緊即係講埋再遠少少啦？星期四之後有呢啲嘅解除嘅時候，預計嘅成個情況係點咧？會唔會都係聽到話多咗啲酒吧要即係嚟緊個世界盃啦，都多咗啲嘅準備咧咁？成個情況係點樣咧？ 其實咧，即係喺過去啦，例如話星期五六日喺蘭桂坊嚟計啦，因為我哋有呢一個萬聖節嘅慶祝啦。咁其實咧，即係有好多客人。咁尤其是我都聽到咧，我哋啲蘭桂坊餐廳佢哋都有啲反應，就話：，其實真係好可惜，因為咧喺今個禮拜三或者即係之前，其實仲係即係餐廳係12:00，咁就要即係營業時間去到12:00啦。咁其實有好多即係朋友啦，佢哋想入去幫襯，其實都幫襯唔到啦。咁佢哋就做少咗生意啦。咁而對於即係嚟緊啊，即係周四開始可以即係豁免咗個營業時間啦。咁喺呢一度咧，其實我哋即係都即係。當然係好歡迎啦，因為政府咁樣嘅即係逐步嘅放寬。咁但係咧就係喺現階段咧，其實我哋即係仲有好多即係例如話對於我哋 比例處所啊嗰啲咁嘅限制嘅，例如話入去酒吧，我哋都要出示翻一個快測嘅即係嘅結果啦。咁另外咧，亦都要有例如話 75% 嘅入座率嘅限制啦，六人一台啊。咁其實我都覺得即係整體啦，我哋即係都同即係酒吧業界嗰個都有個同感，就話希望都可以政府就住你話香港嘅疫情即係漸趨穩定啦，即係都可以咧即係盡快復常，咁就放寬翻我哋即係相關嘅社交距離限制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張素薇同你傾到呢度。張素薇係蘭桂坊協會總監嚟嘅，休息一陣。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想講下咧，早前咧一宗喺大埔林錦公路梧桐寨村發生嘅有關於塌樹嘅事件，咁啊涉及到喺28號發生嘅一個塌樹啦，咁啊一名嘅村民咧就係想自行收樹，咁啊想即係將呢一棵咧即係枯萎咗嘅塌樹咧係處理好佢，咁不過咧就係發生意外啦，擊中咗呢位村民啦，就係不治嘅咁。咁啊佢嘅兄長同埋其他村民都提到話呢一棵樹咧就枯萎咗，就卡咗喺個樹丫度，亦都話曾經係向過政府嘅一啲部門咧，係包括地政總署咧，係即係提過呢一個嘅塌樹嘅問題。咁而地政總署亦都話喺8月嘅時候咧係接獲求助，係已經指示承辦商去處理嘅。不過去到事發之後咧，先至收到報告，咁就話對承辦商咧會採取行動嘅。實際情況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地政總署署長黎志華，早晨。 係，樂文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黎志華。頭先提到禮拜五上個禮拜五發生嘅呢個塌樹嘅事件啦，我想先了解一求呢一個樹嘅位置咧，本身係咪屬於官地，即係屬於地政總署嘅管轄範圍嚟噶？ 是那棵樹木呢就是在政府土地方面的，不過在開始的時候來講的話呢，我都想在這裡跟大家講一聲，就是對於上個禮拜那個塌樹致命事件來講，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之難過，在這裡我想跟邱玉生村長的家人致深切的慰問，對於我們部門和承辦商在處理這個投訴方面的延誤，我們是深表歉意。 OK， 講回件事，其實由8月起收到多少次一些村民涉及到這個範圍的樹木的投訴報告呢，分別又是何時收到的，這個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 講？根據我們的記錄來講的話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應該是邱村長就是打電話去1823去報告這個樹木的事件的，那我們在收到這個1823的轉介之下的話呢，就在8月22號呢就是通知了我們的承辦商去跟進處理，而根據承辦商給我們報告呢，他在8月29號是到場是視察這棵樹，當時他的判斷來講的話呢，是一棵已經枯死的樹了，是高風險，不過呢就是要移除的，不過就不是要即時移除那種。那對於個承辦商是直到上個禮拜五先將呢個報告交俾我哋，喺處理方面有延誤嘅話咧，我哋覺得係不可以接受。 一般嘅做法係咪都係派承辦商去？會唔會有你哋嘅部門嘅人自己去睇下棵樹嗰個嘅情況嘅？ 係，因為大家都明白咧，就係由即係我哋地政署所管理嘅一啲政府土地上面嘅樹木啊，無論個幅員就非常之廣大，數目亦都多嘅話咧，所以我哋收到啲投訴嘅話咧，一般都係派個承辦商係去處理嘅。當嗰個承辦商係處理完之後嘅話咧，佢咧就要交翻個報告俾我哋去決定係點樣跟進。譬如話要移除或者是要去做一些修剪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根据返那个专业建议呢，再出返个工程的order， 就等去跟进。 根据报道所讲呢，话访问过死者的兄长同埋村民呢，是提过话要求地政署同埋民政署呢处理，就话两个部门派完视察之后呢，话冇即时的危险。咁但係头先你都讲到话，其实8月29号承办商睇过呢，又话棵树有高风险嘅。所謂高風險，但有沒有即時危險，兩者是否有一些不同的，還是其實是可以同時存在高風險但又不是即時危險的？ 是其實呢就是在我們那個樹木風險管理那個 制度入面嚟讲嘅话咧，最需要處理，即係有分開唔同嗰個程度同埋界別啦。 嗯、 最嚴重嘅話咧，就有即時危險，就要即時移除嘅。咁、 嗯、 呢個咧就係即係最嚴峻嘅項目。咁呢一棵大埔嘅枯樹咧，仲未去到呢、這個嘅、地步，佢咧就屬於第二類。佢咧就係、是有潛在風險，就需要移除嘅。而根據我哋發展局樹木辦所發出嘅指引嚟講，如果第二個類別嘅話咧，係需要移除嘅樹木嘅話咧，承辦商就應該喺四個星期之內去移除，因為呢個係一個潛在風險。 嗯，即係所以有高風險呢一個嘅級別係喺四個禮拜內要移除，係咪咁可以咁講？ 係，即係如果需要移除嘅樹木嘅話咧，就應該喺四個禮拜之內移除。如果係有即時危險，係而嗰、那個樹藝師亦都話要、嗯。即時移除嘅結論嘅話咧，其實我哋就唔會等報告噶啦。通常一啲有經驗嘅承辦商嘅話咧，就即刻會打電話俾我啲同事，就係、是：咦，我而家喺現場咯，個棵樹都真係搖欲墜，要即刻做嘢嘅話咧，咁我哋睇完啲相、睇完佢報道之後嘅話咧，就即刻會出個、 okay. 即係指示俾佢，佢要即刻做嘢啦。Okay. 因為我哋都真係要尊重翻個專業意見。 OK， 咁所以頭先就話啦，承辦商喺8月29號評咗係高風險，其實佢喺四個禮拜內係要做一個移除嘅工作，係咪？ 係啦。 咁但係事實就佢去到8月29號啦，平咗係高風險啦，但係到10月28號發生即係呢一個塌樹有人死亡嘅事件，中間係冇任何嘅動作處理嘅，係嘛？ 係，即係所以睇翻個經過嘅話咧，那個承辦商係喺佢檢視完嗰棵樹之後，喺兩個月之後事發之後先交個報告俾我哋，我哋覺得係不可接受嘅。而我哋睇翻個記錄嚟講嘅話咧，我哋嘅同事其實喺九月中同埋十月初嘅時候嚟講，亦都催促過呢個承辦商係交報告。咁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一樣嘢，就話我哋個部門喺嗰個管理制度方面，對於一啲遲交報告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我哋一定係要檢視翻有啲乜嘢加強控制嘅空間。 嗯，你哋而家個指引係催促咗，係咪已經叫做滿足咗你哋嘅工作要求啦？ 這個其實就不應該是做到這個地步，特別一件事呢，我自己覺得當然我們要處理的個案很多，譬如以上這為例，整個部門處理了差不多13000個有關樹木啊、雜草 的投訴，個量是大的，但我就覺得就是說對於一些是有風險，譬如說是去到那棵樹木是有即時風險，或者是需要移除頭那兩個界別項目的話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是重中之重，是要個承辦商首先處理那些個案先呢？這樣對於一些是要修剪啊，或者是看完之後他覺得是沒有問題，暫時不需要做事住，他那些報告來講是不是可以即是 分開來處理的話呢、 okay. 這個我覺得我們是 要探討的，避免那個即是 不快 的事件發生。 okay. 黎志華，因為這個都中間可以涉及到很多問題，或者日後怎樣改善，稍後回來我們繼續再談，9點鐘 之後。 好，謝謝。 包括四名中国公民在内，合共26名外国人遇难。南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七日，有生还者就说当时人群就好像骨牌一样迅速倒下，堆叠五层到六层。香港入境处暂时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处方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有在現場幫手救援的醫生說，當晚11點幾路過現場，看到小巷裡面的消防員抬著兩名女子衝到街上做心肺復甦，最後傷者人數突然暴增，現場亂成一團。韓國傳媒指出，事發現場位於漢密爾頓酒店後街，是一條路長45米、路寬只有4米的窄巷，而且是陡峭斜坡，當晚一共有10000人進入梨泰院參加萬聖節活動。根據韓國專家的粗略估計，出事的窄巷當時大約有過百人擁堵，以一人體重大約50公斤計算，100個人加在一起，受困者等於承受至少5噸的重量。是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南韓首爾梨泰院舉行萬聖節派對，發生人踩人慘劇。行政長官李家超形容慘劇令人痛心，已經要求保安局密切跟進事件。而為了防止悲劇重演，警方亦都是高度戒備。昨日起，在蘭桂坊一帶的街道封路，以騰出空間作為緊急通道，並且因應人潮定時作單向人流掃蕩，確保市民可以安全有序慶祝萬聖節。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 部分免疫力有問題的病人接種新冠疫苗之後，或者未能夠產生足夠抗體。本港今年中引入大約190劑抗體藥劑製品，冬季將至，政府擔憂會出現新一波由 Omicron 新亞系例如 XBB 等引發的疫情。醫管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證實已經採購新一批抗體藥製品，會陸續安排評估病人是否適合使用。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施政報告提出興建三鐵三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說，六個項目當中有四個都是跟北部都會區有關，連同其他過往已經提出的建設，目的就是為了打通北部都會區內外交通經脈。至於港深西部鐵路的興建，將會考慮全球招標，但是有否本地鐵路或者是工程經驗，亦都會是其中一個要求。星島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即將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香港金融科技周、國際七人欖球賽等多項盛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表示，即將舉行的多項大型活動將會向本地和海外展示香港優勢，表達香港打開門做生意的訊息。對於有美國國會議員呼籲美國銀行家杯葛金融峰會，許正宇說，香港舉辦活動理直氣壯，並非外界幾句話就能夠影響到。是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首爾梨泰院大規模人踩人事故勾起港人對20多年前蘭桂坊同類事故的回憶，行政長官李家超發文哀悼，並且要求保安局關注是否有港人求助。對於特區政府來說，需要舉一反三，優化大型聚集活動的人潮管制措施，制定應急方案，一般市民亦都要有危機意識，學會自救方法。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南韓首爾提前慶祝萬聖節樂極生悲，無論直接促成人踩人的導火線是什麼，缺乏人流管理定然是當地警方不可推卸的責任。香港暫時還有限聚令和口罩令，過節期間相信街上不會過度擠擁。社評說，社會全面復常是早晚的事，限聚令和口罩令一旦取消，又是考驗人流管理有效與否的時候，香港警方需要準備周全。信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明愛向晴軒熱線近半年收到153宗與騙案相關的求助，一些市民被騙產生輕生的念頭。社評說，社會和家人要秉持同理心，給予受害者適切的關心支持，協助受騙人士主動尋求社工、律師、專業人士以及社福機構的支援，重拾生活信心。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中共二十大閉幕之後，北京出現外國元首到訪的高峰。社評說，二十大之後的中國外交將重點擺在第三世界是有現實理由，同時中國亦都不應該忽視同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關係，亦都要有鬥爭技巧同埋策略，先至能夠立於不敗之地。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现在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在九龙的西九龙连翔道。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对开二期那度呢，因为有意外，咁现时好塞车啦。龙尾过晒海丽村嘅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对开二期，因为有意外，咁龙尾过咗海丽村嘅。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嘅龙尾喺红梅谷路附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嘅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而家去观塘方向咧，都仲系比较繁忙少少嘅，龙尾喺电话机楼嘅。港岛中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文吉街方向咧，现时就比较多车啲嘅。咁啊，九龙区方面咧，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至美孚新村嗰段都比较多车噶。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至到码头段，亦都系比较多车啦。咁啊，至于新界方面啦，现时。 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都仲系多车嘅。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支路去大老山公路近住呢个科学园一带亦都系多车啦。仲有就系西贡公路九龙白沙湾至到西贡消防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不同地区的康健中心和康健站。 中心有跨专业团队为会员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 想了解当区的地区康健中心有什么服务，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港台电视3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的地区医疗系列啦。 地区康健中心， 健康齐掌握。 小心上凳，病患走近，坐得多要动真，至少呢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10月31日，首尔梨泰院人踩人事故，150多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 特区政府关注南韩人踩人事故，暂未收到港人求助。 新增5210宗确诊，多12名患者离世。 澳门居民一连3天每日快测，需上载至健康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大埔林錦公路梧桐寨村在28號咧發生大樹塌下，咁啊自行收樹的村民咧就係被樹木咧係擊中不治嘅。咁繼續同咧係地政總署署長黎志華傾。早晨， 係樂文好。 黎志華頭先咧提到就係、其實你哋喺過程之中咧收到投訴啦，安排承辦商去做評估啦，咁亦都中間係有催過承辦商係交報告嘅。到而家有冇知道點解由8月尾佢哋做咗個評定之後，到10月尾發生事件啦？中間點解承辦商冇做任何嘢？有冇調查到知道嘅結果係點解咧？ 因為我哋都係上個禮拜五黃昏嘅時候先收到承辦商呢個報告啦，咁所以我哋係未展開嗰個正式調查住嘅，因為我哋希望嗰個重中之重就處理咗安全嘅問題先。上個星期六咧，我部門嘅樹藝師亦都帶同承辦商嚟講嘅話咧，去到唔同寨嗰度，好多謝當日咧就得到啊邱冠廉村長嗰個協助咧，我哋喺個鄉村嘅唔同範圍都檢視咗大概60棵樹，對於一啲係有健康問題嘅樹咧，我哋咧就係、加快去處理啦。咁當天嚟講，我哋其實都移除咗8棵有問題嘅樹木，亦都修剪咗6棵，剩翻嗰啲需要跟進嘅樹木咧，我哋會喺嚟緊呢2個禮拜陸陸續續去處理嘅。 個樹嗰個，我想稍後再繼續問，即係究竟嗰度啲樹要點樣處理？頭先你提到一點嘅，你話即係日後如果發現咗有啲即係高風險或者頭兩級嘅屬於要處理嗰啲樹木咧，就重中之重要快啲處理咗佢。但係今次個問題係你哋根本係未收到承辦商嘅報告，所以唔知嘅情況。而你哋過程中亦都做咗一樣嘢，就係話有催過佢哋。究竟你哋催過幾多次？同埋如果承辦商一路唔交報告，有冇一個嘅指標，佢哋一定要幾時交？有冇啲硬性指標咧？喺現時嘅機制入邊？ 係喺過去嗰2個月嘅話咧，我哋係催促過承辦商2次要交報告嘅咁樣。咁當然喺翻我哋自己同承辦商所簽嗰個合約嚟講嘅話咧，對於幾時交報告或者係嗰個處理機制點樣樣嘅話咧，有清楚列明嘅。所以我哋一定係會跟翻嗰個合約係處理翻呢件事情，去追究翻嗰個承辦商個責任。有需要嘅話咧，我哋會作出懲處嘅。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喺呢件事件入面可以总结到啲咩经验，令到我哋跟住落嚟嗰个工作做好啲咧咁样。正如我头先所讲，就话我哋收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投诉，好多要处理，有啲可能睇完之后觉得系冇需要即时处理嘅，或者系连修剪啊移除都唔需要做。咁嗰啲我哋系可以即系将嗰个优次放得低啲，但系对于一个 園藝師佢睇完嗰個樹木之後，覺得係有即時危險或者有潛在風險，係需要即時移除或者係需要移除呢兩個類別嘅話咧、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分開嚟處理。 O、okay. K， 即係處理咗啲高風險嘅情況先，以安全為先。 咁而家喺現行機制，呢啲高風險要即時移除或者需要移除嘅呢啲報告，有冇話要承辦商幾時要交嘅？ 其實呢啲報告嚟講嘅話咧，應該係佢視察之後咧，就係、是、三天咧就要交翻嚟嘅，因為嗰、那個需要係移除嘅，都係代表到嗰個情況係有高風險或者係潛在風險嘅話咧，咁呢啲係應該係優先處理的。 三天咁同而家都爭好遠喎，既然有現有機制已經三天，日後所謂再優化咁係點咧？即係譬如你話三天應該要交報告嘅。但你中間在兩個月的時間中間是吹了兩次，其實是不是都是不足夠呢？你們的監督的責任應該是怎樣呢？ 我覺得我們監督一定是有責任，我們責無旁貸的、反而我覺得我們跟住下來的話呢，要看看那個管理制度怎樣令到我部門的同事和承辦商都要清楚明白哪些是重要要處理優先的個案，那些就要優先處理。至於第二類別那些第三類別那些個案來講的話呢，就可能是不是要看下那個即是回應時間，其實又可以 去作出一些相應 的修正，令到那個承辦商可以集中處理一些即是高風險的個案先呢，這樣。而不是將所有個案好像同一個類別 去當一個一般的個案去處理。 我想知道現在這個承辦商是不是繼續處理其他市民投訴要處理的樹木，還是已經停了他工作 了？這個承辦商是繼續幫我們是處理緊工作的，因為我們其實全香港來說，我們是按分區的形式就找了五個園藝承辦商去幫我們 去跟進這些工作的。當然我們剛才我講過啦，我們一定是會按翻嗰個合約去跟進翻呢件事件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嘅話咧，我哋亦都有責任做確保我哋呢一個即係樹木嘅處理投訴嗰個跟進工作嚟講嘅話咧，係要有人處理咯。 即係 我唔能夠話你聽日由而家開始唔好再做啦。咁我要確保我哋係有其他承辦商可以接手到呢個工作，我先可以做呢一個決定。 咁有所謂嘅適當行動或者懲處係咩咧？對於呢一個承辦商， 咁呢個我哋係按嗰個合約去進行啦。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我哋都要聽一聽翻嗰個承辦商去解釋翻點解佢係過咗兩個月先交呢個報告俾我哋咯。 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如果真係證實個承辦商有問題，係會終止佢嘅投標或者唔再接受佢係即係做承辦啦，或者負責呢相關嘅工作，會唔會係去到咁嘅？ 這個是選項之一，當然要視乎翻嗰個確實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錯誤嘅嚴重程度去到邊度，同埋我哋本身個合約對於唔同嘅失責嘅時候嗰、那個處理嗰、那個嗰、那個做法啦。 除咗話個承辦商交報告俾你嗰度有延誤啦、遲咗啦，我想知道其實而家有冇一啲指標係向嗰個投訴嘅市民要講翻個進度係做成點㗎？有冇話即幾日內要講翻俾佢聽咁樣㗎？ 係，即係當然，我哋所有政府部門都有一個基本處理投訴嘅服務承諾，就係話收到個投訴之後嘅話咧，就係即係十日要覆翻嗰個投訴人啦。就算我哋未能夠即時處理到嘅話咧，我哋都要話俾個投訴人聽係處理中咁樣，直到我哋係完全處理咗個案嘅話，亦都要覆翻個投訴人最後嗰個結果咁樣。 今次有做到呢啲嘅，係滿足到個指標嘅呢個係嘛？ 今次嚟講嘅話咧，我諗我哋就始終係由於嗰個承辦商係遲交咗個報告俾我哋，所以我哋係未能夠同嗰個投訴人嚟講去解釋翻，就係話究竟最後嗰個處理方法係點樣？但係嗰個個案嚟講，就肯定我哋係跟進中咯。 整體嚟講，而家當嗰、那個即係嗰個範圍啦，頭先都話有一啲樹係要睇咗，有啲樹都要移除啦。下一步係點啦？首先講個地方方面，下一步嗰啲樹要點處理，同埋整體成個機制嘅大方向，你哋會諗住點樣優化去改善咧？ 如果就唔同寨嗰方面嚟講嘅話咧，我上個禮拜六睇過嗰個村嘅情況嚟講嘅話咧，就檢視咗60棵樹，大概有17棵樹嚟講嘅話，包括一啲枯樹嚟講嘅話咧，我哋就雖然冇即時危險，但我哋個園藝師都建議係移除嘅。另外有15棵樹嚟講嘅話咧，就係嗰個枝葉咧就比較茂盛，就需要進行修剪。咁我哋咧就係會跟進翻呢個方面嘅工作啦。至於嗰、那個制度方面嗰個檢討嚟講嘅話咧，我諗我哋跟住落嚟，首先好似頭先所講，就話我要睇翻嗰個承辦商喺呢個事件之中嘅責任，我哋要跟進去處理啦。 第二方面嚟講嘅話咧，我亦都委派一個部門嘅副處長去重新檢視翻我哋而家喺樹木管理同埋投訴處理方面嚟講嗰個機制嚟講，有啲咩完善嘅地方，希望能夠吸收到今次嘅經驗，以後可以再做好啲啦。 OK， 好啊，唔該曬黎志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黎志華係地政總署署長，傾到有關咧呢一個喺大埔唔同寨村發生嘅呢個塌樹嘅事件，導致一名嘅修剪樹木嘅村民咧係死亡嘅咁。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梧桐寨村村长邱冠廉，早晨。 早晨， 邱冠廉，你自己本身系就系邱六生嘅屋企人嚟嘅系嘛？ 哦，唔系，系啲同村兄弟。 同村兄弟，所以你都当日系咪喺事发现场噶？ 我当日就唔喺事发现场啦。 整体嚟讲，头先你有冇听到黎志华话对于个事件，佢都话系致歉啦等等，你点睇佢呢个回应？ 呢个时间即系。不好意思啊，即系讲呢啲嘢咧，即系都冇用噶啦。即系其实呢棵树咧，系其实喺应该喺八月嗰阵时咧，都系有市民去投诉啊。嗰阵时佢已经系有枯枝跌落嚟嘅，即系嗰啲树皮开始剥落嘅。咁其实嗰棵树系个树脚嗰度咧，已经系白蚁咧系住得好犀利噶啦。但系佢嗰棵树可能好稳阵咁啦。但系投訴咗咧，佢我哋投訴123，佢其實個回覆咧都係話處理中，跟住有啲覆翻嚟咧話冇即時危險，即係其實冇即時危險咁，我好奇怪，我棵樹開始跌落，即係啲枯枝個樹頂嗰度跌落，我點樣為之即時危險咧？佢話要砸到人，真係唔好彩啦！即係砸到人依家咧，就係叫佢真係即時危險咧。即刻佢哋就好緊張咁。其實可唔可以你預先即係明知嗰棵樹係枯死咗噶嘛？枯死咗，白蟻都住在嗰啲樹根嗰啲啦。點解唔可以預先就鋸咗佢咧？即係如果佢係話，即係正話佢講話係，譬如個葉係茂盛嘅，佢係通即係個樹身係通窿嘅，即係佢仲係有嗰個生存，即係起碼佢都冇白蟻係住嗰棵樹啊嘛。冇白蚁住嗰棵树咧，咁你始终佢都可能我话斋，确佢话斋会顶得个四个礼拜好几多个礼拜啊嘛，系咪？咁其实你啲白蚁已经系住晒嗰啲树脚树根，咁点解你唔可以真系彻底啲即刻要？除佢咧， 我想知头先你话即系收到佢哋嘅讲法系话处理中，就系冇即时危险咁，系几时收到？系咪净系收到一次政府方面嘅进度嘅回报咧？嘅回复咧？ 我收到嗰个咧，唔系123，唔系政府其他部门，系收到警方嗰方面。即系我哋咧就要求前区议员咧，前区议员，上一任嗰個啦，即係叫佢幫我哋投訴，即係其實佢成日都幫我哋十幾年嘅啦。咁我哋話嗰兩棵樹係即係死咗枯咗，我哋係應該係10月12號。佢去咗封信，跟住隔咗幾日啦，佢123話即係收到我哋嘅投訴，佢話即係佢處理唔到咧。其實佢同我哋報警打咗3條9，警察嚟到，警察根本佢唔係鋸樹，唔係睇樹木噶嘛。 OK， 係咪？ 但係頭先就話嗰個話冇， 警方其實都有呢啲資料嘅，打到警署。 頭先你話冇即時危險嗰個判定係警方嘅講法嚟嘅係嘛？ 警方都有講到，因為佢唔識。但係我哋之前咧，隔離有一棵樹咧係傾斜咧，傾斜咗嘅。我哋即係嗰棵係100年啦，投訴嘅啦。 OK。 但係佢成日都講啲樹咧係冇即時危險咧，佢哋係唔會鋸嘅。 系咯，阿官僚， 前嗰棵 系，我想问咧，因为而家你今次你哋就系村民自己去锯啦，咁其实过往你哋系咪都试过村民自己去做一啲即系塌树或者就嚟塌啦，咁你哋都去自己去锯，系咪有做过呢啲嘅动作噶都？ 枯死咗嘅樹咧，就通常我哋都會去，即係冇人內冇，因為呢個地方咧，佢啱啱就係嗰、那個我哋叫圍村嘅度土地，即係啲白工。 嗯。 咁即係過咗身嗰個村長咧，佢之前咧就早兩年咧就嗰度平整咗個英泥， 嗯， 即係整好曬，整得好靚，所以啲阿婆咧就好多喺嗰度乘下涼啊，傾下偈。 嗯。 但係佢。要點解要鋸咧？佢話過年就到啦，政府都唔知道會唔會嚟鋸。咁所以佢話依家就成日跌啲枯枝落嚟。 嗯。 嗰啲老人家成日去拜神，去裝香，又驚砸親啲老人家。咁佢咪自告奮勇去鋸咗佢咯。 即係啲老人家或者啲居民係咪都有反映過？成日跌嘢落嚟，即係棵樹嗰度。 就係嗰啲啲村居民咧。他就成日投訴他，佢嗰棵樹成日跌落嚟，成日跌咗落嚟，我哋行唔到埋去嗰度拜神啊、裝香啊，咁樣喎。咁佢接得投訴多，即係我已經係我哋一收到咧，即係市民一投訴咧，我哋都即刻去揾人幫手噶啦。 嗯，有冇話？ 但係政府嗰方面就成日都話係即係樹木板嗰啲直頭，我試過打去樹木板啦。他说他不是处理这些树这些东西的。 他的讲法是怎样的？ 我说那棵树枯了，为什么你们不找，就是你检查，他说死了。他说我们不是处理这些东 西的。嗯。什么时候的事？ 应该都是十月十几号的。 OK。 所以我又不为意嘛，不为意，就是我就没有记得那些时间。 嗯。我想问，因为这棵树他就说应该属于是地政嘅範圍啦，即係政府土地嚟噶，呢棵樹 係。係啊，係啊。 事前有冇話，即係譬如封季前後，有冇啲政府嘅相關人員自己主動嚟睇嗰棵樹嗰個狀況嘅？定係冇嘅？以你哋嘅觀察係點嘅？ 冇嘅。 嗯，即係都係直接你哋投訴，佢哋先至係有人嚟睇咁。 係啊。 嗯。 佢村嗰啲政府地政，就算係睇到嘅，佢哋都睇乍睇唔到㗎啦。政府地政署其實。他們都經常說沒人投訴，我們是不會理的。那我們怎麼辦？ 地政署的說法就是說承辦商在8月29日有來看那棵樹的，有沒有跟你們一起去看？你們知不知道他們來視察過的？ 8月那時候是有村民投訴過那棵枯樹，但是 有很多村民他自己認為他有危險，他自己主動去投訴的。 我意思有冇人嚟睇過？你哋知唔知啊？你哋 冇啊，冇人知會我哋。 OK。咁而家事發之後啦，政府都有啲即係今次呢個塔樹有導致有人死亡嘅事件之後啦，政府都有一啲嘅跟進行動嘅，即係包括就睇翻附近嗰啲樹啦，有啲亦都話係要即係斬咗佢啊，要移除啊咁。點睇成個跟進嘅行動咧？ 事後你而家斬曬成個山嘅樹都冇用啦。不過死者都不會翻生的嘛，是吧？ 嗯。 其實這些這樣的，尤其是不同寨，真的它是旅遊區瀑布，一定是行就是現在就算冧樹旁邊那裡，它現在說有幾棵樹說會有危險，它們會移除。 嗯。 但是所有的行山人士呢，必經之路來的，就是沒有這件事發生呢，他們是不會走去檢查，不會走去看。就算依家就都好多村民，好多啲行山人士話行去瀑布嗰條路咧，其實兩邊嘅樹咧有好多係傾斜，好多危險。 嗯。 但係奈何嗰度又唔係地政署，係漁護署嘅。 嗯。 個地政署，哎呀，唔關我哋事嘅，即係又唔會去理。其實啲政府部門，即係佢係咪即係為啲市民着想啲咩咧？佢成日都為住自己個好似嗰份工咁。 Okay, 我呢個唔關我事嘅，我唔會理。 OK， 好啊，同阿邱冠廉你傾到呢個先。邱冠廉咧就係梧桐寨村村長，有關於塔樹呢個事件，你自己有冇都關注或者留意到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講到係關於塔樹嘅意外導致有人死亡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四点。随住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在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四点至七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医管局公布上年度的专科门诊策稳定新症轮候时间需要轮候超过100个星期，较对上一个年度减少，但部分联网的个别专科轮候时间增加，其中九龙西联网的眼科轮候时间最长，要等205个星期，差不多要排四年。医管局解释主要受到第五波新冠疫情影响。至于内科稳定新症方面，上年度轮候时间最长达122个星期，医管局透过各项措施至今已缩短至111个星期。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当局会以特别酬金、退休重聘及兼职形式增聘医生及挽留人手。警队今年四至九月投考督察及警员的人数均较去年同期微跌。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表示，警队现时有5000多个职位空缺，他认为少了人投考警队涉及多方面因素。周一鸣指出，去年5月及今年6月举办招募体验日时，分别都有过千及有2400多人次参与，报名及职场投考的人数都有增加。警队早前亦都曾经到本地11间大学招募，收到389份大学生投考报名申请。他又说，警队亦有推出不同计划吸引更多人加入，包括招揽港队及全职运动员投考。直至本月20号已经有13人获取录。另外今年4月起放宽投考资格，取消投考者在港居住7年或以上的要求。今年4至9月期间暂时有2人获取录。白田村重建地盘有10人对类鼻锥菌抗体呈阳性。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表示，虽然大部分人士的潜伏期是1至21日，但亦有个案可以长达几个月，因此要再过一段时间才知道有没有相关个案。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个案和地盘的泥土受感染有关，因为类鼻锥菌一般在30至60厘米深的泥土层，如果暴雨过后，细菌可能会冲到较表面的泥土，如饮用受污染的水源会造成感染。他又说，年纪较轻的人士接触细菌亦未必会致病，相反如果身体情况较差就会发病，但亦都要视乎接触的细菌量、致病性及接触途径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的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9时，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 16.5 度、东经11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受尼格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的4点钟。随着尼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在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四点至七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行山的市民亦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的风暴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及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一路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625点，跌咗237点，总成交金额79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6点，跌4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199.8跌咗1蚊，恒生中国企业50.04跌咗7.8，阿里巴巴60.75跌9.5，美团119.8跌过9，药明生物35.9跌2.9，比亚迪股份165.9升2毫，盈富基金14.75跌0.9，龙湖集团7.99跌5.13，友邦保险57.65跌3毫。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9，日元148.2，瑞士法郎0.998，加元1.363，人民幣7.255，英鎊對美元1.159，歐元對美元0.995，澳元對美元0.6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27,436點，升了329點。港金報15,380蚊，比上日收市跌了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0.09美元，卖出1,641.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九龙连翔道嘅交通先啦。之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二期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咁啊，较早前咧都几塞车噶。现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而家沿住连翔道去尖沙咀近奥海城至到南昌村嗰段咧，仲系车多繁忙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都系小心同忍让。咁啊，啱啱收到个新消息，就系有关大强风影响嘅，因为风浪大嘅关系啊。富裕小轮有限公司今日上昼9点开始咧，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就系沙罗湾嘅，就不停大澳直至另行通告嘅。咁啊，因为风浪大嘅关系，富裕小轮由9点开始，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终点站就系沙罗湾，不停大澳直至到另行通知。咁跟住报告隧道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少少嘅，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分别回复畅顺噶啦，将军澳隧道、观塘咧只系隧道入口比较繁忙少少。港岛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城市花园段咧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交汇处至到钻石山段都系较为多车，仲有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啊，跟住睇下大家啲緊急嘅臨時封路工程嘅工程啦。大圍嘅車公廟路因為緊急維修，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港鐵站對開嘅第1、2線咧需要封閉嘅。而屯門鄉事會路就因為爆水管，鄉事會路去三聖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嗰段咧係封咗路，本來經過度嘅巴士要改道行駛嘅。而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还是受强风影响，车速限制是改为每小时50公里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要知识， 市况要剖析， 请嚟股汇专家集思广益。 全球金融市场最多钱流入就是货币市场基金，因为货币基金差不多等同于银行存款，很少的机会咧负增长嘅。 睇翻而家香港 MPF 最能够保本冇乜蚀就系咩 ？Money Market Fund 同埋保本基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2022年10月31日，首尔梨泰院人踩人事故，150多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 特区政府关注南韩人踩人事故，暂未收到港人求助。 新增5210宗确诊，多12名患者离世。 澳门居民一连3天每日快测，需上载至健康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埔梧桐寨村早前有大树枯萎的树干塌下，咁啊击中咗一名咧自行修理呢、這个清理呢个树木嘅60多岁嘅呢名嘅村民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关于一啲塌树嘅情况，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 早晨，李生，请讲。 系，我想讲下即系冧树嗰单嘢嘅。 嗯。 咁嗱。就我覺得頭先你哋訪問個處長咧，佢話即係佢睇過，佢派佢去睇過，但係睇完之後咧就不了了之，又或者佢交報告俾佢，或者即係話俾佢聽，即係冇迫切危險。咁但係佢冇催促佢做嘢咯。 佢話有催佢交報告嘅，不過就個承辦商冇交啦。咁又 咁 時間都兩年。 佢冇交，你係咪要質問佢啊？ 嗯。 或者要追究佢啊？ 嗯。 係咪啊？咁佢冇理由，佢唔交你係由得佢㗎嘛，唔會㗎嘛，係咪、我唔交税得唔得？唔交税你都會催我，或者即係叫做告我啦，啱唔啱先？即係唔可以推卸。同埋我之前係好耐以前有個經驗嘅，就係即係我外母，即係嗰度係新界村屋嚟嘅、就佢屋前呢有一棵即係就嚟冧嘅樹嘅。雖然唔係好大波，但係都有危險嘅。咁我打去即係嗰部門，咪你推我推你咯。咁啊推到我興啦。咁我話嗱，而家呢間屋咧就住咗2个老人家嘅。我話如果係你係砸死人，咁係入邊個數先？ 嗯， 你搞清楚，你唔好推又推，我即係我咁樣同佢講啦。咁佢啊，即係可能都。講到呢度咧，都有啲避忌，或者有啲都即係唔做唔得啦，因為我而家投訴緊啊嘛。咁即係對比喺新聞片嗰度睇到話，即係嗰個肥肥地個嗰個大叔，話係佢哥哥，話佢都投即係都投訴過。但係我覺得點解人哋唔理佢咧？佢嗰、那個即係可能。即係個個人投訴或者講嘢嗰個能力係有分別， 即係個表達上面， 其實我都體諒佢嘅。 OK， 但係問題就係政府嗰啲咧，你唔提及到人命咧，佢係唔做嘢你啦嘛。20多年前同埋而家，即係政府做嘢或者嗰啲部門做嘢嘅模式，都係差唔多。 OK， 愛理不理或者唔盡力去做。 好啊，唔該曬李先生，先講到有關於塌樹嘅情況，佢自己都有啲類似嘅親身經歷，涉及到屋企人咧，以前咧都試過一啲樹咧爭啲冧落嚟嘅情況，亦都打過去政府部門度投訴嘅，講到佢自己嘅經驗。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今次有關於大埔梧桐寨村呢一個上星期五大樹枯萎有塌下導致有人死亡嘅情況，有教育大學地理及環境科學研究講座教授詹志勇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詹志勇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都有睇嗰啲相，了解到今次个事件嗰棵树嘅情况啊嘛？有冇话睇到你自己观察啦？睇到有啲咩特别嘅迹象啦，或者棵树嗰个风险系咪承办商所讲嘅列为高风险都系合适嘅咧？或者系冇即时嘅风险嘅咧？ 嗱，佢至于系高风险，因为即时风险咧，這个咧就真系要现场好详细睇啊。但系我睇啲相咧就。呢棵树就枯死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啊啲树皮都甩到七七八八，又发晒黑，又开始爆裂，嗰啲木都开始有裂缝出现啦。咁加上头先村长讲话有白蚁住佢喺一个树头，如果住树头，多数都住埋啲树根噶啦。咁样嘅树咧，我睇落风险就相当高啊。咁就算嗰個承辦商佢唔係可以安排即時處理，所以處理即係要走個棵危樹嘅。咁起碼一樣嘢要做嘅咧，我覺得就係要圍住佢，用啲紅白膠帶，就唔可以俾任何人進入，包括村民都唔可以進入。 咁就有一個保險就將嗰個危樹同人咧就隔開咗佢。 Okay. 咁樣就比較即係比較穩，即係穩陣啲啊！即係就算你個報告未收到，假如你知道嗰棵係死咗個樹，死咗一段時間咧，我覺得即時要做呢樣就圍封嘅動作咯。 嗯，頭先你睇到話咧，照片上面睇到嗰棵樹嘅情況啦，你自己評估係可以撐幾耐咧？呢一個狀態嘅樹。 我睇落去咧，如果一棵樹死咗一段時間，仲收乾腐爛白矮柱咧。我就會當佢係有即時風險，我就會即時會就算唔做嘢都要圍封咗先。 嗯嗯嗯。點睇今次承辦商喺8月29號視察嗰棵樹，評定為高風險，但係去到10月尾啦，發生事嘅時候啦，都係未有移除嘅呢個動作，亦都中間話冇交報告啊等等。你自己睇到係涉及嘅部門，可能地政總署嘅責任大啲啊，定係涉及承辦商嘅責任大啲，或者點睇成個事件？ 嗱，佢如果八月尾口頭話俾地政署聽話係高風險咧，佢唔交報告咧，我就覺得係唔負責任嘅，啊，冇可能唔交嘅，因為如果係高風險嘅話咧，佢要馬上話俾地政署職員聽乜嘢原因令佢高風險，因為高風險咧，樹木評估科學上高咧就兩邊都要睇嘅，一邊就係棵樹倒冧或者跌大枝落嚟嗰個機會有幾多。第二方面咧，就假如有枝跌落嚟或者冧樹打中人嘅機會有幾多？咁呢一棵樹咧，如果你係枯死咗、乾咗、爛咗有白蟻蛀咧，我覺得佢本身樹會倒或者會跌枝嘅機會非常之高。加上嗰度咧唔同寨咧，相信有好多遊人經過去睇瀑布嘅。咁嗰度即係話打中人嘅機會亦都相當高嘅。如果兩邊都高嘅話咧，咁呢棵樹咧，我就覺得應該即時處理嘅，就唔可以再等噶啦。 嗯嗯，點睇今次嘅事件都係涉及到即係嗰一過身嘅村民啦，就是、自發收樹，即係處理嗰棵樹啦嚇咁。咁一般市民其實應唔應該或者喺處理嘅時候有啲咩特別要留意咧？又 嗱，收樹咧就一個專門嘅技術嚟嘅，要識得點樣評估，用咩方法嚟收，同埋亦都要識得用嗰啲工具，同埋識得用嗰啲所謂安全措施。咁樣我就覺得咧，如果係高危嘅樹咧，就市民如果冇受過適當嘅訓練同埋冇經驗咧，就最好唔好鬥啦。咁亦都我講翻頭先我開頭嗰個建議，就係假如係高危嘅樹，就根本嗰個樹木範圍佢跌落嚟會打中人嗰個範圍之內啊，應該唔可以再俾人行入去咯。咁就可以避免到嗰個傷人嗰個風險啦。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政府喺管理樹木方面嗰、那個無論成個組織啊架構做成點咧，有九個部門都有管理啲樹木嘅，都有樹木辦啦。咁頭先提到話地政總署亦都係收到一啲投訴之後咧，部分會交去承辦商嗰度會去睇下棵樹嘅情況啦。成個機制你覺得有冇啲可以改善嘅地方，或者你自己點睇咧？ 我就始終覺得咧，樹木管理喺香港唔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咧，亦就應該集中一個部門管理，就好過十個八個部門就由樹木辦去統籌管理。咁我覺得就都試咗咁耐啦，覺得統籌上邊都仍然都唔少飛沙走石嘅問題嘅。咁我就仍然都想政府考慮咧，就集中一個部門，將資源人才全部集中一個部門去管理咧，我覺得會係事半功倍咯，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打散咗就比較困難。咁另一樣嘢我就想建議嘅就係、是。假如一個承辦商佢係話俾地政署聽驗完樹之後係高風險嘅話咧，咁佢咧就唔係淨止做一棵樹㗎，佢一個承辦商我相信四圍去做樹嘅，咁佢係咪應該佢將佢個做樹嘅工作？嗰、那個優先次序咧，就根據嗰個風險程度咧，就排列咗出嚟，即係要有一個流程表，話俾嗰個管理人員聽，你應該做邊棵先，邊棵後，就唔係話隨意佢中意做邊棵就邊棵。咁你諗下，由八月底到十月底兩個月之間，我相信個承辦商處理咗好多樹 咁處理嗰啲樹係咪有啲嘅風險係低過呢一棵倒塌樹嘅風險呢？如果係嘅，為什麼要處理低風險嘅先，然後呢就反而高風險嘅棵唔去處理呢？咁呢個亦都大家要詳細一個考量一下，究竟發生咩事啦。 OK， 好，唔該曬詹志勇教授。詹志勇教授是教育大学地理及环境科学研究讲座教授。地政总署都有答传媒的时候提到，就说承办商在意外之后才交报告，报告里面提到承办商在8月29号视察过那棵树，评定为高风险，并且建议移除，不过就说承办商直至10月都未有移除相关的有关的树木。这个就是地政总署早前回复传媒的讲法来的。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由庄梅岩编剧的舞台剧《最后礼物》早前在演艺学院完成了50场演出，虽然历经了延期和再次加场，但市面上仍然一票难求。好彩有剧本集推出，等无缘入场的观众仍然可以看看这个剧到底为什么叫好又叫座。 《最后礼物》是一出兄弟争产剧，大哥欧阳晴自幼读书不成，长大之后不务正业，屡屡为家人带来麻烦。在15年前离家出走之后，一直未闻音讯。弟弟欧阳希和哥哥的个性南辕北辙，他深沉稳重，事业有成，在父母晚年病重的时候一直陪伴在侧。直至父亲欧阳有贵病逝，受委托的马律师按照他生前所立的遗嘱，将家产平分给膝下两个仔。失联多年的欧阳晴闻讯之后，借钱带同怀孕的太太从阿根廷回到香港，领取这份最后礼物。不过欧阳希对哥哥积怨已深，另取一份父亲临终之前的手写遗嘱，说明欧阳有贵将遗产送给他一个人。两兄弟势成水火，决定要对簿公堂。 剧中有一句对白话，会令两兄弟打交嗰啲唔系礼物，而系大整蛊，令人不禁联想起最有名嘅礼物潘朵拉的盒子。同潘朵拉的盒子一样，呢份最后礼物引发出各种人性丑恶，包括妒忌、怨恨、嗔痴同埋贪婪。喺潘朵拉嘅故事中，盒入面至少仲留低咗希望。而在最后礼物舞台剧入面，命运的齿轮却将两兄弟最后一丝希望都剪碎。不过剧本集收录了另一个光明结局，可见庄梅岩这个宙斯还是会对人间心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最后礼物》，作者庄梅岩，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曾经是业界龙头旅行社的康泰旅行社，因为资不抵债被母公司海撒旅业就是清盘，步向结业的。旅游业监管局就说是收到康泰停止有意提交有意停止经营通知，就接获至少24宗市民的查询。有關呢一個嘅情況係發生喺0+3已經實施之後嘅一啲嘅過往嘅龍頭旅行社啦，都係要清盤嘅咁。嗱，成個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哋而家呢啲嘅員工嘅影響嘅情況。有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廷，早晨。 係，早晨，蕭生。 早晨，林志廷。工會方面有冇話收到幾多有關於而家康泰員工嘅求助啊？ 呢幾日咧就收到大約7個嘅查詢嘅。 七個就主要是哪一類的員工？是不是導遊領隊還是 什麼？是，就是那些領隊文員啊，還有我們那個寫字樓裡面或者是分行的那些同事。 嗯，有沒有涉及一些是求助方面是拖欠薪金啊，或者他們求助的內容是什麼 呢？其實都是的，那他們現在關心的就是怎樣計數啦，可以拿到多少啦，還有多久可以拿到啦，怎樣申請，主要呢啲問題嘅啫。 嗯，有冇話就咁？你哋收到嘅查詢入邊涉及到嘅金額去到幾多咧？ 其實我哋普普幫佢哋計過咧，咁佢哋由於年資唔同啊，年資唔同嘅時候咧，其實涉及咧就係即係有啲係700,000啊，有啲甚至乎有10多萬嘅。 嗯嗯嗯。 康泰方面有冇话同啲员工解释成个清盘嘅安排系点啊？或者呢啲嘅金额点样处理啊？咁 未有，因为佢哋就系通知啲同事咧，如果喺嗰、那个公司仲有啲私人物品咧，就去拎。咁但系就冇同佢哋交代，跟住清盘之后，佢哋嘅嗰个争嘅量啊，或者遣散费点样安排？ 工会方面咧，点样协助呢？暂时啦，暂时七名员工啦，点样帮佢哋啊？暂时。 因为他们问题都比较多的，还有之前都有另一间公司呢又是清盘的。那我们呢就就着这个问题呢就跟他们商量怎样可以尽快呢就拿回那个去申请破险。 另一间公司清盘，即是另一间旅行社来的。 是啦，之前不是星辰都清了盘呢、是啦。 暂时有没有说跟劳工处方面你们都有帮手联络的？ 有有，咁而家咧就係、是、主要佢哋嘅，如果佢真係公司清盤咧，佢哋就一個攞嘅嗰個有限啦。第二個咧應該冇乜希望啊，所以應該都係要循嗰個破欠嗰度去攞。 O、okay. K， 雖然七名嘅康泰員工向你哋係求助啦，但係整體即係成間公司仲有好多員工噶嘛， 係冇錯。 你哋自己有冇評估過今次事件即係清盤事件受影響嘅員工係幾多少？ 如果照翻積金局啊，就提供嘅嗰個資料咧，咁佢哋而家咧就大約有250個員工左右。 之前康泰有啲員工因為喺疫情之下，即係少咗啲團出發啦。有啲都係停薪留職噶嘛。其實對佢哋呢班員工其實影響大唔大？定係其實好多已經停薪留職之外，其實又唔係真係留職嘅，自己都係即係做緊第二啲工作噶啦。咁佢哋個情況係點樣嘅？ 其實佢哋嗰啲員工都係各散東西噶啦。咁真真正正咧，就一可能一個月咧翻幾日啫嘛。咁公司俾一個即係、就是、比例佢哋，咁啊允許佢哋出邊去做兼職啊。咁所以佢哋就其實都喺出邊做緊嘢。系啦， 所以对佢哋呢班即系视乎有冇欠薪啦，如果唔系就应该未必好大影响，系咪可以咁讲？ 系啦，但系嗰、那个因为有啲系做咗十几二十年噶嘛，咁所以嗰个遣散费啊、代通知金啊嗰啲咧，就其实都有条数要计嘅。 暂时呢一啲涉及到康泰嘅员工咧，有冇话其他旅行社都主动？即據你所知啦，有招攬佢哋啊，或者其實成行仲有冇空間接收而家康泰清盤之後嘅呢啲原本嘅員工咧？咁 我諗好難啊，因為而家咧大約成行都係差唔多一成到先至叫做喺本行業開工嘅，咁所以而家咧就係、是、就算有其他公司咧，可能咧都係有限嘅，即係可能都係一個半個之類嗰啲。 所以你估计是不是涉及到这些员工都未必会继续留在这一行呢？涉及到今次康泰这些员工。 是，如果是即是没办法正式旅游呢，就是有个通关啊或者复苏的希望呢，他们都不会回来自己本行。 工会自己怎么看呢？即是都叫做康泰过往曾经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旅行社啦，对于他们清盘那个想法是怎样呢？ 我们都觉得很可惜和很无奈啦。因为确实呢两年咧，就成个旅游行业咧，就确实都几即系惨嘅。咁啊，所以我哋都要求政府咧，就喺呢一方面应该要谂多啲。 所谓谂多啲系点啊？ 即系支援咯。系啊，即系譬如话支援一啲我哋嘅嗰个从业员啊，或者系嗰、那个雇主啊，同埋一啲有啲临时嘅职位俾我哋啲雇员从业员咯。 但呢段時間都有做㗎，即係呢啲臨時職位，同埋其實而家都有零加三，有啲人都話即係外遊，本地去本地人啦，出去外遊都多咗㗎。 但係都係集中喺嗰幾條線啊嘛，即係日本啊、韓國啊，咁但係而家個機位啊、價錢啊，同埋嗰個顧客嘅保險咧，其實都幾犀利嘅。咁所以團量係唔多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挺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康泰呢個嘅情況，最新就係佢哋都係清盤嘅。旅遊業監管局已經收到康泰提交有意停止經營嘅通知。咁啊，林志挺咧就係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嚟嘅。咁啊，想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24度，相對濕度55%，仲有一個1號戒備信號生效緊，紅色火災危險警號亦都係生效緊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